好歡迎做我餐廳呢兩位傑特。今個禮拜咧係我一嚟到，其實我聽呢個題目係咁樣，就係咩超級無謀日本之旅。所以咁樣我主角就計啦。我你第一日翻，我第一見到你話要瞓網吧啊，唔係係嘛？唔係，我想問下，究竟你第一日瞓到幾多點瞓啫？你啊， 嗱，其實咧，因為首先講翻啦，因為睇翻之前話日本民宿法咧。其實大家在它正式落實前或者正式行了一段時間，大家都會比較有個叫做什麼保留啊。但是發現今次我用回例如 最主要的那個啦，民宿法當年是 Airbnb 啦，這個方法就你其實就問題不是在什麼東西，我訂錯東西，即係你訂，尤其是如果你訂回傳統式的酒店，即是即係一間間房計那些，那其實沒分別的。但是如果你訂嗰啲係啲叫做膠囊式嗰啲咧，咁啊小心啲，因為真係可以咁講，係我自己訂錯咗，訂錯性別嘅流程，咁一定撲街嘅，係啦，我自己錯咗。但係就係一樣嘢就係唔好以為佢，因為一樣嘢佢喺我訂嗰陣時候我入性別，但係結果都冇任何。嘅 inform 話你呢個唔啱嗰啲嘢，總之唔好大安旨意話有件咧都就即係佢哋會理你啊，佢會了呢啲嘢，佢哋會當真係結果就唔俾，即係就係咁咯。所以就喺東京嗰日就咁就其實就第一日咧就揾咗間膠囊安心之宿啊，安先啦，即係當嗱嗰間吹完對比啱啱真係啱就嗰間嗱講真。其實呢間咧應該因為清鋪嚟噶嘛，周圍都有嘅。其實佢算方便嘅，但即係當然啦，唔好話你屋 A 一定會貴噶啦，即係一啲都唔會平得去邊嘅話。佢係成間嘢住得 OK 嘅，自助飲品有飯食噶。佢貴在有飯食有飲品有沖涼乜嘢，全部所有全部免費，有得起睇瞓嗰個就 OK 啦。其實你講得係呢啲。叫做有個位俾你瞓噶啦嘛，真係瞓，但瞓係瞓得著嘅。 我覺得你唔，我覺得對你 瞓著你方便啦。我覺得唔係啊，好夠噶啦，我覺得。我你啊上層佢個位就難搞啲嘅。 唔係嗱，不過咁啦，我而家稍微拉翻前少少，咁講下先啦。其實今次咧，會啱我咁啱喺日本同超一齊咧，就純粹就一個光美展，光美 20年， 咁咧就啱我就其實就諗過係好唔好去嘅，但係突然間撞啱就。啊！就既然有光美展，揾咗藉口去咯。 一來啦，咁我自己又叫做撞到 U O 做 啊 U O 老母啦。 結果好嗱，有幾個時間嘅 U O 咧，佢睇翻我所有睇翻曬啦。佢呢即係叫做 cut 嗰啲咧，有你夠時間冇 cut 到嘅。夜晚11:00幾嗰場嗰部11:50嗰部啦。 嗰個最危險啊！嗰個係 唔係嗰部係唔會 cut 啊？全部冇 cut 呢個時間，無論我因為我係飛呢個時間嘅，但係翻嚟咧就要係朝早6:09嗰程，其實唔靚嘅。翻去就靚啊，去嗰時間好靚啊，翻嚟就唔靚嘅。即係就冇呢兩程好簡單，因為去嗰程咧夜晚11:00嗰程去到之後咧，佢哋再去到度做埋清機之後翻咧嗰度就2小時左右咧就去機。即係其實就係同一部咧，就係嗰部機嚟噶，所以佢因為而家開得係同一個 cool 嚟噶。其實而家嗱，好多人講乜鬼嘢咪咩日本 cut game 乜鬼？錯，係佢請唔翻咁多人，唔夠 cool。 銀行 唔止啊，係因為連因為銀行而家俾邊間買翻啫。 就係咯，咪就係都話基本上銀行拉嘢嗱。咁咧依個首先我咁咧講依單嘢就我係受害者嚟嘅。 我哋就講翻頭先我講嗰時間咧，其實。仲係正常嘅，你唔使驚。如果呢個時間正常嘅，我肯可以咁講，因為如果連呢個時間佢都 cut 嘅話咧，執得噶啦。連呢個時間佢嘅黃牌時間嚟嘅呢兩個時間，如果連呢個時間嗰部機都 cut 得嘅話咧，即係佢死得噶啦，即係成間嘢執得噶啦，唔使要啦，可以咁講。連呢、這個喂佢你自己諗下啦，廉航係咩時間啫？深夜機噶嘛，咁你諗下嗰部機去到。因為你要擺一日咧都要俾錢嘅，咁佢直接清走翻嚟，翻嚟香港咪即係唔使錢咯，慳好多，所以佢咪即係得翻嗰部機，真係一日得翻1至2班機，而呢班係佢嘅黃牌機，佢嘅招牌嚟嘅，所以呢個時間嘅機唔使太驚，你訂到就，但係其實咧，如果冇價錢冇折，即係點話冇特價咧， 都兩千幾咯。 梗係啦，依班 Q 唔正常減價，一定最貴嘅依班係。 唔係啊，係正常時間，你都兩千幾咯，咁樣你個月俾多四千。 嗱，咁咧咁講咗，我情況就係咩？我嘅款嚟咧就訂咗係去關西就攞駱駝，我去黃牌，黃牌啊，真係用到駱駝。 唔係啊，你香港佢得駱駝啫，你覺得佢得大阪啫嘛？係 得大阪。咁你就翻嚟諗住坐喺東京坐嘢。 因為你要去東京睇。 但係咁東京咪問題就東京嘅最攞命就咩？佢就 cut 咗東京深夜嗰班機。 系啦， 咁好啦，咁我斷正，跟住我就臨時咁樣就撲機票，結果就咩？撲咗一行 JL 咯，我都係我翻嚟嗰程， 俾多成二千蚊 JL， 唔係其實四千蚊，唔係全都冇曬市，冇曬機啦， 冇啦，爆曬啦， 爆曬啦， 一行都爆啊，咩一行就未爆曬，一百九成九啦，啱好就我個位，我位隔離就冇就空咗。 唔係嗱，講真，如果你話一行咧，你可以你俾多倍價錢咧，你係大把位嘅。商務咯，頭等嗰啲咯。 嗱，唔係我而家都咁，我而家都係經濟艙啫。咁咧就我就坐，我就係坐咗喺大阪先。咁首先去關西啦，然後就去咗現金城，即係我而家係日本一百名城攻略之旅。雖然我唔諗住儲曬噶啦。 我發覺咧，日本一百名城咧，你又就算有個印咧，其實有幾個城咧係得成績嘅。 好多咯，個成績。 因為唔好話我去咗一個竟然頂成績。一 陣間講 OK 啦。嗱，咁咧，我講咗我部分先，因為我做個超音出發嘅。咁我就去咗我一落機就即刻去咗現金城，即係我買 Wow Pass 啦，一萬 yen 好。咁樣一個計嘅條數就係、是，雖然其實價錢同我買單買差唔多，但係我張張 pass 咧就唔使咁麻煩換嚟換去。咁咧我就攞咗 pass 直接就去咗現金城。咁就俾就現金城落架盞咗我500 yen，因為咗我架冇反應。咁呢個係你嘅問題啦，佢落架壞。咁咧就我攞住個 keep 好有 keep 輕，咁就去現金城。因為現金城嘅設計咧，佢個天守就冇好細嘅，但現金城係少數喎，應該係除咗今次又買咗細 keep， 陣間講嗱。咁咧我就去現金城。現金城嘅設計佢係嗰啲雖然個天守細，但係個成個城個設即係成個城嗰個架構咧好完整，就行即係簡單行到撲街。你兜嚟兜去上山爬嚟爬去先爬到上去個天守 位置，即係有埋本院、 醫院齊曬嘅，好難得嘅。因為印象中有咁齊整嘅城池結格教開得基路嗰兩三個。 基路啊，名古屋城都有，名古屋城有本院，但係再醫院就冇啦，即係 佢醫院都有埋，好完整。 變咗個公園咯，名古屋城啊、大阪城嗰啲，其實佢仲有本院喺度嘅。 但係佢成績就係佢唔係個建築物唔好啊，佢係完咗，係住成個城保留曬喺度。 如果你話保留得好啲咧，就唔係城，但係好似二條城嗰啲就成個你入邊要除鞋嗰啲嘢，嗰啲個另一件事啊，嗰啲。 嗰另一個問題啦。咁去現金城之後打咗個印啦，跟住坐一個兩個站去咗安土嗱，安土站。咁安土站咧，佢啱好就安土站咧，佢安土佢打兩個印咧，即係一百名城嗰個印咧。佢就安土資料館，就喺個車站隔離嘅。 安土好似已經 俾二百億 嗰邊， 唔係隔離嘅，喺現金城下面嘅咋，好近嘅咋。基本上你如果你行，簡單講就咩？如果你想安，如果你喺安土山上，你可以望到現金城嘅，好近嘅咋。 唔係，因為我睇翻咧，我搭咧有個喺名古屋咧有個站咧安土，應該就係嗰度， 就 嗰度啦， 就安土。 我有諗過去㗎， 資學院啊嘛。咁咧因為我曾經諗過好唔好行安土山嘅，但係哇唔得，行廿分鐘。仲有喎，安土山我去唔去觀音寺？因為雖然你係嗱，我信咗夜望咧，安土城同觀音寺城咧係同一個地方，實際上咧，佢中間其實都隔咗大約係兩公里嘅。 嗱，問題唔係兩公里，問題係你冇車站嘅。呢啲地方通常冇車站 嘅。你行嘅，行廿分鐘，咁咧就我話來回四十分鐘。 唔係你行一個鐘，你行一公里去站，搭一個站，然之後再行落咗車再行一公里，你不如自己行兩公里算啦。 你仲要上山啊？即聖誕節啊！我冇去出日山城站啊嘛！哇，我去出日山站，跟住我行十分鐘先去山，跟住我上唔上山好啊，大佬！我諗咧就上山嗰個死人山城，唉，算啦，冇揾自己麻煩，咁咧就淨喺安老資料館抌咗兩個印，俾咗二百 yen 因為入去打印嘅，咁咧就跟住搭車趕。 即係你有賣嗰張嗰本百名城 有啊，賣本上半集啊。跟住就去翻大，我入翻大阪，喺大阪度行行咗半日，跟住就落江山，就影就影新 Y 市出雲，新 Y 市大户合體尺係啦，係合體，因為佢喺十點鐘咧就喺江山就合體嘅，因為我咪 pass 啊嘛，影完相之後，咁第二朝咧好嘢嚟啦，嗰日落大雨，東京落緊大雪啦，而關西落緊大雨，我就諗住因為見落大雨，我唔喺江山行，諗住直接去出雲啦，九點我搭咗唔夾九點鐘嗰班車，但係。 佢話個班車有問題，取消咗，即係話十點鐘個班車好啦，所有人逼曬十點鐘個班車，然後拍備線，因為唔知落雨定咁山泥好，就條線唔行得，佢兜路行要兜咗半個鐘，而家間車就逼滿曬人，自由線指定席冇曬位啦，自由席我就結果就咩咧？喺個洗手盤嗰位置企咗兩個鐘，哇！企人都特急線兩個幾鐘啊，企咗你諗下，由江山去到出雲市。佢都遠埋，企到人都癲，佢要去到長江之後，啲人落車啦，我先有位坐半個鐘，可以去到出雲市，又係落緊雨，跟住出雲市即係出雲市係冇落架嘅，而仲有最慘係咩啊？你最慘，你仲慘係咩？ 大嗰啲 locker 俾人用曬啊，細嗰啲 locker 你擠唔到落去啊嘛。 而更慘就係咩咧？我本來諗住十二點去到咧，我仲有半日時間去出雲大社影相啦、拍片嘅。去到已經我遲咗半遲咗成兩個幾鐘，叫咗兩點幾先去到，咁三個鐘頭，我搭車去出雲大社半個鐘，留一個鐘啦。咁啊，冬瓜就附近佢又話落雨，又 K 卡嘢，我遲到撲街。 總之我同你搭住嗰幾日咧，日本嘅天氣都係撲街噶啦。 嗱，跟結果唔係 調翻轉，應該話除咗我哋睇光未戰嗰日， 唔係應該話係我需要拍片嘅日子，天氣好好。 九號、十號好大件事。 嗱， 九十號好大件事。 九號咧，我現階成陽光普照，跟住我十一號、十二號。 十號最重要，十號真係最大件事就係十號嘅，講真。 落大雪，我大雪咁咧，嗰日就成日出雲市落毛毛雨，跟結果就咩咧？喺出雲市嘅車入嗰個後車室度坐咗成喺度睇視喺手機睇小説，玩咗坐塞兩個幾鐘。坐六點半鐘就上去候車室等新威出雲，跟住一坐車咁我今次又坐 solo 啦。有一樣嘢就係 solo 上面佢有個擺行李位嘅上層嗰位咧，輕 carry 嘅行李夾塞得入嘅，佢成日塞得入輕 carry 啫，係啊，塞輕 carry 得嘅，輕 carry 夾塞得入嘅。我覺得 OK 嘅，我身形 OK 嘅，咁就一坐到去第二朝啱七點鐘去到東京，咁就。擺低行李喺個酒店度，因為我 change 酒店啦，跟住咧就去揾去前海揾超監，就睇光美錢啦。 咁講翻啦，我嗰日咧夜晚去到啦，其實啦，我即係我頭先講啦，我係夜晚十點機啦，去到四點幾。第一件事一落機已經有一件事出事啦。嗰間本來以前做24小時，即係摩斯隔離嗰間，而家改曬時間11點，冇嘢食，冇早餐食。以前那個位係即係你話咩啊？羽田咧，你如果你凌晨機咧，你夜晚你凌晨落機咧，一根本係去嗱，但係嗰兩間鋪都仍然係連摩士都係即係吉野家啦，應該佢都係話要11點先開，哇！啊，跟住呢兩個真係好大問題咯。本來諗住喺嗰度慢慢搞電話卡啊，乜鬼啊咁嘅嘢啦，跟住等頭班車噶嘛，通常都係。 甚至應該開好翻啲啦，開好翻啲。 聖天正常好多，唔好話，其實真係可以咁講啊。就算而家上翻嚟，講真，你補翻一年半載，你都唔好諗住以前個情況。唔係最基本嘅嘢仲會有，但係尤其是嗰啲凌晨時間咧，你唔好諗住佢哋會有。你一間本來嗰間鋪開24嘅，就算唔好話隔離間吉野家，本來佢哋寫以前24噶嘛，嗰個咯，羽田嗰度全部11點啊，全部都11點至1點啊，冇啦，冇曬啦。你嗱而家唔係，而家正常翻7點。都係7點，咁入你去過日本都知道日本通常收幾點㗎啦。 跟住咁嘅，頭先我補嗱講開機場就我頭先補翻啦。咁我今次就去關西空港嘅。咁你關西而家佢嗰個二號大樓拆咗，即係將二號大樓統一成一號大樓，全部變曬。係啊，而家我直接佢擴建啊嘛，將一號大樓。咁即係二號大樓咧，行一大段路二號大樓要轉車。 唔使啦，新大阪啊佢。 我而家 大阪定新大阪？ 關西空港， 關西香港。 咁我關西香港，以前咧係又要搭，要轉車噶嘛，而家唔使啦。係啊，而家唔使啦，即係而家就咩？我已經行緊好長路，啲奇怪喎，唔係以前個好簡陋嗰個，因為我其實覺得個搖大樓係好臨時搭落去嘅啫嘛，係大家都知噶啦，關西空港搖大樓，臨時搭行嘅啫嘛。咁你今次咧就係即係終於起咗個正式嘅關西大樓啦。咁就咁佢而家就其實都佢而家起咗半嘅，好嘅地方咧喺佢叫咩封曬路啊，搭曬棚，即係叫做咩？工地中嘅嗰種狀態， 其實真係咁講嘅。 係啦， 其實應該諗應該就日本大部分機場而家都應該喺度急趕緊工業，因為擴建，因為全部都大家去過日本嗰啲機場，就除咗成田就比較好之外咧，其他都比較好嘅意思係話 全部唔係羽田就因為其實早過佢翻身啊嘛，係一零嗰陣時翻身咗一次啊嘛。 成田而家都翻身，成唔係成田就呢個問題啦。成田就成田太多歷史問題啦，唔係成田歷史問題太多啦。 係啊，我知道我知啊，佢唔係我意思話，至少個大樓咧，佢至少都執佢。遲過羽田起啊嘛，跟住佢，但係羽田早過佢執啊嘛，呢十年前已經啱啱搞掂，所以好似羽田好靚過成田咁咯。 咁咧就係 啦。但係其實而家係全日本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都蜂擁去日本，日本自咁慢半拍嘅都知道要搞呢啲咁嘅基建問題，日本自己慢，你知不老慢半拍噶啦，但係都喺度急趕緊， 因為。冇啊，咪九年就冇廉航，冇廉航年代咧。你 嗰啲唔好講啦， 唔係唔好講啦，要歷史啲歷史咁歷史，估計有機會再講啦。咁我講翻今次啦。咁嗱，講翻就關西空港，佢而家咧擴即係將州大樓擴建啦。咁雖然就而家仲擴建途中，但係起碼一就唔使坐巴士，就一直接行落去，跟住 出一去。唔係而家香港都唔使坐巴士啦，以前我香港都要坐巴士，而家唔使啦。擴建咗有南橋啊，不如。係啊，不過冇，唔係嗰樣樂趣嘅，不過算啦，樂趣，算啦，依懷舊嘢又。 其實未必冇機會，但係睇下佢點。但係理論上啲，即係嗰啲拍嗰啲位咧，就未必會，即係其實因為其實睇停機坪嘅。 嗱，咁講翻我一時間又去，我去倒翻到現在啦，係咪十一號應該係？咁嗰日我睇光尾啦，就 講翻我十號先啦。 十號先繼續講，等你繼續。 我去到嗰度又係嗱，呢度有幾樣嘢真係頭先，其實一開頭講過。其實而家啲日本民宿嗰啲咧 ，Airbnb 咧，其實隨住民宿法佢叫做安高咗幾年啦。雖然話封咗關幾年，但係其實咧佢民宿法安咗之後咧，佢原叫做大家知道咗個玩法啦。仲喺 Airbnb 而家佢會需要有嗰個民宿法條款啊，佢要有埋。佢會有埋佢嗰個叫做咩啊？登記 number 佢嗰個佢民宿登記 number， 所以你喺嗰度揾到嗰啲咧，基本上咧都唔使驚話因為啲咩唔稱職啊，有啲乜嘢嘅。你理論上，如果佢仲喺 Airbnb 度有，但係冇呢個 number 嘅話咧，冇呢個登記 number 嘅話咧，基本上你係安全性一定差，一定唔得噶啦。甚至其實你。Airbnb 應該不會負這個責任給他上架，所以你在那裡找到呢，基本上，但是都是那句啦，自己看清楚啦，尤其是那些，剛才說的，就是那些 capsule 式那些呢，就會有這個問題，他們不會理你的，他們就算他們會需要你輸入性，但是他不會因為你輸入錯不同的性別而會有個進一步的 confirmation， 不會的，你就不要交給他。要你自己去揾，同埋佢哋睇翻啦。通常係佢亦都唔會因為你係另一個性別而 串你去另一個性別，會係分咗兩個 account 唔同嘅佢哋，男嘅一個，女嘅一個，會分成兩個 account 噶。睇清楚啊！呢樣嘢真係呢樣嘢，你同埋你知道其實 Airbnb 嗰個 app 咧，佢會自動幫你 translate 嘅咧。咁有陣時唔知有陣時中文你可能好似我哋啲 bilingual 多國語言睇得到，佢有陣時有中文，有時英文咁嗰啲嘢，佢都真係真係留意翻少少啦。咁啊，講翻咁我就去到跟住仲有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電話卡咧，大家其實而家都電話卡啦，唔好貪平啊，真係唔好貪平啊，唔好貪平。我唔係話乜嘢，我係 邊張啊你？ 我係求我去揾間鋪嗰間俾張張咧。應該是泰國嗰啲，結果佢入邊嗰啲 send 嗰啲文咧用泰文嗰啲咧，我唔知嗰啲。我想都話，完全冇。我但係慢咯，變咗全部要用，要開漫遊咯。我用佢張卡嚟行漫遊嚟上日本。 而家日本我嗱，而家我所知道絕大部分嘅上網卡仲係成4G LTE 嘅。咁咧其實係慢啲，即係 你香港 慢啲咯， 慢 啲咯，佢又唔慢好多。但其實我所知道。暫時我發現到有一兩張卡開始又唔知啦，但唔敢肯定。我希望有機會再依個有機會再做報告。 問題唔係張卡嘅問題，而問題係張卡佢用嘅文字問題。其實張卡冇問題，平嘅冇問題，但係你唔識佢，即係佢會有啲咩咩話俾你聽，你點做噶嘛嗰啲，或者你完全我完全真係唔知咯。嗰啲文佢我唔識嗰文咯，所以其實想啊想到啊，但係。慢咯，即係因為佢要變咗漫遊啊嘛，你買翻中文、英文嘅， 唔係 諗住或者去到再買， 唔係英 文。不過去到買咧，肯定日文。 呢個貴多 日文嘅，唔係我 貴好多， 個個一定聽日文，識日文啊嘛。 個人建議啦，買卡方面咧，其實咧 你留意一下佢用邊個牌子先。如果 Docomo 同 SoftBank OK 嘅，但係其實如果其他嘢我就 問題唔係問題，唔係佢嗰個日本網聯網，而係佢嗰張卡用乜嘢文字啊？你唔識佢入邊嗰啲文字，佢就算講曬，就算幾容易用啊，幾啱你都睇唔明佢講乜嘢啊？ 而家問題，而家基本上所嗰張基本上所卡都係咩啊？抌去即用。 係啊，係啊， 唔使 set 噶，而家唔使 set 噶嘛。如果嗰張要 set 嘅話，你都好過分 嘅。我就係結果，我要開咗個漫遊先用，佢當漫遊行。 唔使啊，嗱，我以前 我咁多次都唔 我之前攞去賴嗰嘢就係咩？即刻唔知 delete 唔到，我要開漫遊，跟住等佢就我已經起咗咩？把心一橫就咩？熄咗，即係即刻情唔開漫遊，情即刻停咗佢，我張主卡啊，等佢自己 delete， 結果等咗十分鐘咪 delete 到。 我不嬲，次次都係掹咗自己張卡出嚟，入定一張卡落去，我係冇自己張卡㗎。佢係走咗去唔知好似泰國嗰度再行嘛，總之係我要開咗漫遊，停一停漫遊咧就話你冇得你停咗， 我唔知 係 超交你啲， 我唔知啊。總之 你 咁奇嚟，因為我以前買咗兩嚿幾水嗰啲，今次突然間佢話佢介紹我叫佢買邊張好，佢話究竟幾九啊蚊，嗰間鋪算啦，我諗我下次未必去嗰，唔好講啦呢啲嘢。 咪做下功，咪有時就望做下功課啦。你講咪 冇再講。其實我以前去過附近嗰頭，都係因為嗰間嚟。咪 有機會 做乜鬼？突然間 都有機會，我有機會可能做下介紹先。等我做下介紹，我係幫客人先啲電話卡嘅嘢。 咪就係咁樣，其實就冇乜問題嘅。但係嗱，如果你其實驚呢啲仲有一個方法嘅reject 就係 register free WiFi Japan WiFi free WiFi 呢、這個你不過你要首先你要 register 咗先，你登記咗之後，你有咗 account 之後咧，基本上好多地方都有 free WiFi 用，佢個 WiFi 其實唔慢噶。其實不慢的，很多，至少你在所有車站都有得用。你不是說真的，你有多少個我們這些周圍去那些行紅香闢養上山，我們行山的有多少人？不多，有不多。不是，我意思是說這個是一個補救方法。我沒有落，即是我沒有登記這個，結果我就沒有得用了。但是你有登講真，登記咗先，你每次去都即刻可以用翻啊！意思就係話， 唔係就結果嘅講埋，結果嘅講埋係揾咗地方瞓， 都話十號揾到安心之宿咯，安心 capsule 咯。 咁第十咁即係十一號晚咧，你實難 未講都未講曬十號，我都未講完嗰日。其實結果，喂，你嗰邊大雨啫，我嗰邊係大雪啊！一朝早落機嗱，同埋呢度咧，我要插一插關講翻。香港好多人而家開始玩咧，都會玩嗰個叫 Railway Pass 鐵路券，一直有玩噶。Pass 呢樣嘢一直好玩，但係近年多咗好多嘢嘅，你要留意嘅。跟住多咗好多，多咗啲嘢啦，應該話，因為好多唔同嘅經銷商有得賣，係啦。但係有一樣嘢實要講嘅，除咗價錢之外咧，其實你因為首先有一樣嘢，無論你係經任何一個佢寄嚟啊乜鬼你上門攞啊，都其實佢唔係攞張實體，即係唔係攞真正嗰張卡俾你嘅。冇啊， 你全部電 子㗎啦。唔係啊，唔係 ，sorry， 你攞曬嗰唔係啊，你錯啦。我意思係話，你去經例如 K 個字 K 字嗰間咧，香港台灣。 你去嗰間咯，我都咪今次又訂。 K lock 我都訂 K lock 唔好啦，就 K lock 嗰間。問題唔係一樣嘢，而係你攞咗 K lock 嗰個咧，佢只係俾咗個認證你，俾個曲你去間。去到那裡再拿張真正的那張 pass 啊！但是如果你這樣的話呢，你少了一樣東西。當然如果你只是那些一程那些呢，網上自己預約所有的新幹線的車站的預約位置，網上因為其實不是差很遠的，那個價錢我看回了。好似咁講，如果直接訂呢三，即是我不要講非green cards啦，我話green cards就話第一次試又貴，最貴嗰飯冇所謂。如果你唔係green cards嘅咧，即係你冇green車，你唔坐green車，三萬三，三萬六左右嘅啫，三萬六嘅，我記得三萬三嘅啫，其實都係三萬三嘅啫。但係睇翻 K Lock 咧，都係三萬幾嘅啫嘛，爭嗰一兩千 yen 嘅啫，其實唔係爭好遠嘅。但係你可以網上。因為其實咧，你要網上訂嘅話咧，首先你要register 咗入個鐵路網度，然之後咧撳你邊度啊？最有一樣真係比你去 K Lock 嗰啲仲好嘅就係、是、喺你直接就係十號，因為我係十一號至十七號，我十號都可以取消張卡，可以直接唔使錢， 到十號都可以取消。你即係已經啊唔係十號，唔係其實咧講講誇張咗，十號咧都只不過係即係多種。 唔俾手數料，一定要我知道。 手數好少，即係 幾百英要嘅， 即係最最基本嗰個咯。 我設定錯。 然之後仲有可可以前後忽個日期，直到你直接攞之前都有日期，即係你買話買。例如我話買二月，但係原來我唔去得啦，咁可以推到佢有六十日左右嘅，即係你可以推到九，推唔知好似六半年定幾多，總之一段時間都幾長噶，都過至少兩個月噶，嗱至少兩個月噶，可以推到去，由你落單到你到咧，可以有兩個月以上，絕對有兩個月以上，跟住推個可能我而家二月啦，推三月定四月都得，三月定四月用都得，我改時間我都可以。隨時在網上趕時間，直至你攞之前，直至你攞實體，直接真正出咗張卡俾，出咗張 pass 俾你。訂位我有，我特登嘅，我特登訂嘅，我特登搞嘅。我亦都我特登就係喺 JR 嗰部機度撳啦，喺網上落啦。其實喺網上係好簡單，你入翻過去，你去寫翻你去邊度，你打算時間，慢慢逐個揀，之後搜索曬，跟住撳。佢就跟住然之後最簡單嘅係跟住你去翻 JR 嗰啲揾嗰啲發票機嘟一嘟，即係你當撳 VIP pass 嘟，你話攞張你話攞證搞掂，咁咪俾你 嗱，咪即係而家喺 JR 官網度訂海外訂票就可以預約啦。 係啦， 哦這個、 我而家隨時都有，我而家其實再下一張飛我都有，我有 account 啊，佢唔係用乜，佢用 QR 嘅。 嗱，唔係依個嗱，依個嗱咁樣就係我嗱，我喺 Klook 訂嘅，咁咧我就俾個張訂票紙嘅咧，即係 GPF 嘅收據啦，咁就去到又攞去到擺 passport 落去 scan， 又俾跟住俾個 code 就 唔係一，但係就全部都係要去法定機構位 發定機 牌咯， 唔係法定機好處就係咩？以前咧你我即係以前未電冇電子化年代咧。我哋攞咗換票券去排隊排半個鐘頭， 因為而家都有，因為你換票券咧，我都係去換票券換嘅，因為我六點鐘開係喺羽田 用機啊，而家用機嘅啦，我話都話落嗱嗰日去部機，跟住攞部手機個 QR code 俾嘟嘟完之後咧，佢有個位俾 你擺翻個 都得，係 因為我試過我之前攞 其實我諗其實我諗。呢種 pass 都有可能，即係我咪因為冇我未試過啊，有機會我用呢張 pass refresh 咧都可以嗰啲機攞，都可以，因為佢要我，因為佢每次我喺個即係你攞住呢張嘢訂，即係去嗰啲售票機度訂 reserve 啲位咧，你要除咗你要攞張實體去嘟之外咧，我仲要你打嗰、那個你嗰個咩你要打你個曲，即係你唔係要打你個護照 number 嘅。咁咧，所以其實咧有機會，我應該可能我可以用，即係你 research 咗係有手機度有個 QR code 俾，可以用我 QR code 落，有機會係一樣嘅咋。只不過咧，你哋唔熟咧，唔識日文啊，或者唔嗰啲咧，可能隊問我慢慢玩咯。 唔 係 啊， 有使英 文。而家嗱，講嘢嗰陣，我知我十月咧去攞去買新式長野券嗰時候咧。我攞去排隊買咧，跟住店員係帶我攞部機度，有部機都撳。佢直情咩？佢唔賣，佢直情佢唔幫賣佢。嗱，依度有部機，我幫你拍機，幫你拍 passport， 佢幫你做埋，有部機賣。係啊。 嗱，咁啊，講翻啦，呢嗱，首先，但係有一樣嘢嘅，呢啲券呢張，尤其是呢張全景嗰張 view pass 咧，有一樣嘢，不過應該其實都好多人知道，就係、是、如果你係玩定點嘅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去某個地方玩好玩幾日之後翻嚟咧。其實就唔需要呢張 pass 嘅，寧願你去到自己就咁俾錢買張新幹線飛來回，其實會抵過，因為呢張嘢唔平，就咁都三萬幾 yen， 唔得，三萬幾，但係你翻三萬幾 yen， 但係來回其實佢嗰張我自己睇過啦，700蚊嘅啫，一程700蚊，即係1000幾蚊嘅啫，咁你三萬幾 yen 邊有啊？乜嘢？你要兩，即係你要至少三程。新幹線你先至有值，但係嗱，如果你係定點玩嘅話咧，你寧願唔係唔止啊，唔係嗰間公司啊，係買嗰個地區嘅 pass 啊，有幾種嘅，嗰間公司 pass 其實最唔抵啊，你買嗰個地區，即係例如你去買名古屋東京自己有張啦， 名古屋，你攞住我今次去名古屋，其實佢哋名古屋有張 pass， 名古屋嗰張 pass 係三重啊、祈福啊，基本都包埋，大部分都包埋噶啦。你買張 pass 咧，基本上 JR、私鐵、全嗰啲都包，地鐵都包曬。 即係嗱，好簡單嗱，我點講簡單講嘅啦。如果全日本 JR 嗰張咧，如果係唔跨區超過七日嘅話咧，嗰張係冇掂，嗰張係唔抵嘅。嗰張嘅性價比要抵就咩？ 唔係跨區，你要跨，你要去兩個以上嘅區啊，即係要搭三至四程，要三至四，哇！有一程得嘅。如果你話係你要由東，你去東京，叻啦，唔係你去北海道嘅話咧，嗰張抵嘅，因為北海道一程都千幾蚊港幣，來回咧已經夠，來回已經夠啦。因為 要飛兩個區， 你要即係例如好似咁，東京、名古屋、大阪，跟住再翻東京，咁樣即係你要坐三程， 三個 JR 區， 唔係 三個 JR 區， 唔係三個 JR 區，係三程東新幹線以上， 最長 嗰個級數啊！如果唔係你其實唔抵噶，係啦，最基本就或者你去 二萬幾係抵嘅，抵嗰日啦。 而家三萬幾喎，而家三萬幾 加咗， 即係加咗啦，三萬幾啦而家。二萬幾唔怪之你話一程夠啦，而家三萬三，頭先講三萬幾啊。唔係啊，嗱，好似我都係話啦，我坐捐車嗰陣四萬四，如果唔係捐嘅三萬三定三萬，我唔係我睇過捐嘅話咧，其實我冇乜食到，都係一千蚊，即係計翻港幣一千蚊，都要萬幾，都萬，而家你講我都你當萬六七 yen 咯，其實萬三 yen 咯，應該話萬三 yen 左右咯，你當一程嘅捐車就啦，萬三 yen 咯，唔係你嗱呢個咧，你就因為你咁訂，你要訂嘅話咧，你上網 reserve 咗咧，你就有 green 嘅。當然有啲可能新嘅節目未必有 green 啦。 哦，查到啦。首先就係我查到啦，而家嘅JR Pass 全國版咧就七日咧就33610，14日就5290。 唔係，呢個係非 green 嘅，你三三嗰個係非 green 嘅。 以前 咧坐 green 車 嘅。以前14日咧係44-44幾啊嘛，加曬差唔多話，而家日本所有嗱，日本啲所有消費基本上加三成。 29000，你嗰個係。仲要講翻你33000呢個係坐得 green 車嘅， 坐咩 green 車啊？算把啦， 唔係係 有錢你都唔會坐 green 車啦，做咩啫？你嘅屎忽有倉咩？ 我坐 green 車㗎， 就係咯，即係妖有。 唔係你肯俾嘅冇寧願，其實尤其是個 yen 水咁平嘅，其實唔係爭好遠咯。你食咪食餐飯，你食我食貨。個從埋油都到6000， 而家我講叫講咗俾 佢。咁啊，都係啊，就係咁樣嘅。嗱，你寧願即係我咁講，因為你去翻例如名古屋啊、京都啊、大阪啊，佢都有自己區嘅一張通用證、交通證、交通 pass。嗰張 pass 係真係我以前去東好耐之前㗎啦，去東京一張 pass 一玩一嗰張就唔係玩幾日，玩一日嘅。就都千幾 yen 啫嘛，咁你諗下，你千幾 yen， 你搭三四程都已經夠啦。嗱，我唔好話咁，我十幾年前嗰程啦，我上次去日光嗰度係喺淺草過日光，我買四日萬幾 yen 嗰程咧係包埋你由淺草去四日嘅，四日㗎嗰張，四日㗎，我最長嘅1-2-4日就得，我嗰次係得1-4日嘅咋，最長嗰張佢係包咗來回淺草嗰程車，同埋喺日光嗰度嗰某個範圍啦。見車就上巴士乜鬼，所有見車就上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嗰頭，係真係差唔多全部任坐，除咗你去龍角去龍峽嗰度嗰頭咧，最近嗰站咧，嗰一個站就唔計嘅。 冇嘢 空就即意思就係嗰種啊，即係嗰種，因為佢唔止，因為佢係連 JR 都可以坐，佢嗰度有 JR 都嗰幾個站都俾你坐，係總之全個係巴士乜鬼，全部都俾你坐，全部都係得，唔係即係總之你係定點嘅，寧願買當區嘅。交通 pass 會比你買呢啲咁嘅全國區嘅 pass 係啊，係好麻煩嗱。簡單嚟講嗱，好似咁講，而家有特價去東京、去大阪嗰啲飛，咁嗰張真係，因為呢啲就算係JR 嗰啲，因為如果你獲到特價飛，真係平咗一大截㗎嘛。你去嗰度，然之後或者好似我哋咁樣去東京有 event 睇，你知日本最多 event 喺東京㗎啦。你喺東京，但係好似我哋咁，都東京都已經玩到乜地方玩㗎啦。咁你就去東京之後去其他地方，跟住再翻東京飛翻嚟。我嘅建議就係話，你由東京去你想去目的地方嗰程，唔好買呢啲 VOA pass， 係直接就咁買單程嘅，唔係單程來回都算，來回都係啊，就算來回都係啊。你去到嗰個你想去嘅地方，再買當地交通 pass 會比你好玩，因為即係就算乜嘢，同埋真係要咁講嘅，尤其是。 呢張咁嘅 pass 最麻煩，佢只有 JR， 但係你去玩我都知噶啦，因為 JR 啲站咧，其實就算係東京之外咧 ，JR 啲站真係撲街噶，係好撲街噶，唔靚啊，唔係三公里都算啦，係唔靚啊，係唔即係話佢甚至係唔近市區啊。嗱 ，JR 講真的，真係得嗰幾個地。東京、大阪、京都可以用，可以揸，可以揸 JR Pass。其他地方基本上唔使旨意。其他嗰啲你 咁實係啊，如果 今次就行到撲街咯。 如果 JR 到咗站嘅話，你知食屎啦，你咁諗到啦。 所以意思就係話，你唔好為咗慳，好似慳咗咁樣，你寧願唔係都係嗰句啦。你定點一個地方住幾日玩幾日嗰啲咧，買嗰個當區嘅。的交通 pass 同埋你東京或者大阪到嗰程嘅新來回嗰程新幹線夠噶啦，其實平過你噶，平其實即係最緊要係方你見可以用到私鐵咯，可唔可以坐到？唔係你坐到私鐵嘅話咧，就真係爭好遠。你坐到私鐵真係兩樣嘢噶啦，唔係因為你嗰張其實係某地即係你嗰張唔係 JR 券啦，係地區券嚟嘅。你講緊嗰張已經係佢幾間聯營咯。 你唔好再 你講緊幾間聯營特別啲，就係咁樣咯。咁啊，係啦，就係呢啲券會俾你個唔係其實有啲船都坐到嘅呢張位，但係都係要 JR 聯營咯，都係咯得嗰幾得幾部咯。但係都係地區嗰啲真係好多地方乜都錯。好啦，呢樣嘢就其實就咁啊。其實就睇完嗱，哇喺雨雪之中睇部《Gundam》起動啊，好冷凍。 好正咧，好享受咧。我夜晚 雪嗰陣時未正式落雪，未落係但係雨雪，你一粒粒係融一落地就融嗰啲嚟嘅。 開心啊，舒服嘛，過癮嘛。 喺度睇佢喐嗰十幾嗰個十分鐘，咪哇隻手咯！ 我試因為捱過，我捱得太多啦啲嘢係。 唔係咁嗱，同埋如果你嗱你大家三月最尾前去咧，一早訂咗飛先，因為你去啲 walk in 一定冇位。 唔使，因為爬塔一定冇位嘅，爬塔一定冇位。我係早咗成個月去成咩？總之係佢個電腦一開始俾我排位我就買啦。 如果唔係你唔使知行上去。 我係點咧？我係一知道我決定咗之後就第一件事買咗爬塔先，爬飛買咗先。然後我最夜拍，因為我諗要拍夜景啊嘛。等夜晚拍啊，大佬，我仲喺度黐線啊！不過好在嗰日陽光普照。 跟住咪去睇埋部雪地型眼鏡狗咯，落雪啦，東京落雪啦。 黐線，跟住第二日就係。 跟住嗰晚，即係講真，嗰晚咧真係有，因為有似沖涼啦，因為成日玩咗成日，係重咧，根本冇得買位咯。跟住唔係第二日冇嘢啦，第二日其實凍啫嘛，都係 陽光普照咯。 陽光普照好冇所謂。 咁啊，就我同你就係去睇光美展啦。 光美展咯，係。 唔俾拍，唔俾錄影。 其實未 就但可以影相，可以俾打。而家就好多，而家我發現咗好多展覽都係嘅，俾打卡。俾影相白唔俾拍片， 通常咧就唔主而家其實而家啲展館咧， 跟住 一係咧就完全禁，一日完全禁， 一係就俾打卡， 一係咧就唔好用 flash 咯，叫你唔好用 flash 咯。 我去睇我咗國立科學館睇嗰個展覽咧，就話到明嘅，唔俾拍片，但係我攞住支DAI 嘅 Action 3咧，攞住之後周圍行咧係冇人理你嘅。 因為佢哋唔知道你會咩嚟， 唔係自己點會唔忍知啊？屌， 你唔好以為啊 ！Action Cam 唔係同埋即係 Action Cam 啫嘛，同埋好抵死嘅個特別展就話唔可以影相，唔俾拍片，但係其他一般資料一般展館咧任拍冇任拍冇任拍我唔阻止。 嗱，真係可以咁講，本啲展覽咧佢睇區，就算係就細咁講啦，就算光美展有個區咧。是不俾影相，那個最靚、最重點、最珍貴嗰個，全部原畫設定、 原畫分鏡稿、 原畫分鏡稿嘅實稿係相都唔俾影。 不過以我哋多嚟睇喎，今次真係 多 嚟 睇。但係其他地方咧，基本上咧，全部都俾你影相。 因為佢俾細路女打卡啊嘛，你唔影相啦，啲細路女反面喊好似啊， 真 係。而佢係講緊就係嗰要等身大唔係。重點啊！ 嗰個邪神街啊，邪神街。 嗰時嗱，重點啊，嗰個唔係等身大嚟噶，一係大過真實咋。如果真人就大佬冇可能， 即係嗰批邪神像啊嘛。 冇可能高過我啊，大佬！小學十四歲嘅女仔有可能高過。 同埋，其實真係一樣嘢，我唔知傑立有冇發現，其實係有人即係有表演者行，有 Kigurumi 嗰啲人喺度玩嘅。我哋嗰日咧，其實咧就你就係最。 最下位帝王之一啦，而家未係啦，而家已經唔係真正最下位帝王啦，係 Happiness Charge 嘅 Princess， 唔係同阿我唔記得阿、Happiness Charge 嗰個主角唔記得咩， 唔記得咗，我就記得真唔記得咗啊。 總之佢哋兩個就有人，即係總之有表演者喺度嘅，佢哋嗰啲 Kikumi 喺度做行歌兩個，一日唔同，即係睇時間嘅，唔知邊度都睇啊。但係我睇到有人話咧，有睇咧佢另一隊，佢哋好似係美食，佢嗰時食嘅。咁可能有，咁我諗可能真正最靚嗰啲就係黑白相殺嗰啲啦，嗰、幾。 但係陰爺，佢收咗你今次收咗依個價錢，收二千幾 yen 咧，值嘅。依、這個價錢我覺得佢係算係俾足料嚟嘅。咁就 算 OK 嘅。OK， 應該就係佢俾到嘅嘢係值得你花二千幾 yen 睇。 其實我就睇過一啲呢啲字，唔好諗住有太多啲， 但 係真係唔好諗住有太多。 所以我今次， 但係其實今次，例如嗰啲所有差唔多所有啲玩具，即係嗰啲神仙棒咧，嗰啲每神仙棒咧，其實喺每個 作品 嗰個church仔啦，全部有差唔多。即係嗱，有一樣嘢其實唔好嘅，唔齊衫，嗰啲細路仔 cosplay 衫唔齊。 我知道，我發現都不齊 嘅。因為黑白雙殺齊， 得啦，得兩個啫。 Special Star 兩個都齊，但係已經好似冇後期裝啦。 唔係後期唔得 Special, 太多位、啊， 甚至去到即係佢擺唔 ，yes 唔齊五件，呢啲其實後期就裝就唔齊啦。 唔係好簡單，就係你諗下個會場已經係好大嘅，佢如果再塞埋塞滿嘅話，再咁大大一倍會塞曬。 其實比想像中多人睇， 好多人啊！ 真係嗱，我哋嗰日星期六就特別就一定多㗎啦。但係其實唔好，就算唔係咁講，我睇翻咧，我哋嗰日咧星期六睇之前一兩日咧，已經差唔多賣曬飛，去到已經前我哋去嗰日即係九號定十，已經賣剩夜晚八點之後嗰兩場飛，仲要係三角交叉三角㗎，仲要係三角嚟㗎啦，已經係已經唔係圓圈，即係唔係多位，係得翻少量嘅三角嘅影響。 同埋依個 同埋咁夜夜晚八點幾邊，即係佢準正目標嗰班靚妹仔嗱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可以咁講啦。佢賣一個細路仔飛，要帶兩個大人啊嘛，咁一定啲飛肯定至少兩，即係你至少搭一個大人啊嘛，最少咁你點都兩張飛啦，所以賣得快係正常。 唔係因為又但係真嘅，如果依個展覽咧，真係慢慢睇嘅話咧，起碼睇兩三個鐘。 兩三個鐘， 至 少你睇咗兩個，我都睇咗個鐘啦。 我咁樣走馬看花，係咁立下眼都個幾鐘，成個鐘啦。 其實真係我哋要睇得正，真係要精通。都係 原畫嗰篇， 其他嗰啲就冇乜嘢嘅，其他嗰啲就冇乜， 俾人打卡用嘅啫。 其他嗰啲冇乜所謂嘅，但係原畫嗰位真係值得嘅。 嗱咁咧，嗱咁啊睇完之後咧，我走，因為我趕住去國立競技場睇超級杯咧，就係日本 JD 開幕戰嚟嘅，即係叫做咩？ 未正式開幕前哨戰 就俾天王杯同埋 JD 冠軍打一場。咁我今年就係橫濱水手對甲府，橫濱對甲府，算係遠賽啦，即係我叫日本河水杯 啦， 日本河水杯。 你當英超嗰啲熱身賽。 熱身賽咯，咁咧，因為今年會睇就係、是，因為今年咧 Love Fly 啱好做緊聯動。咁咧，我本來佢有啲咩叫連動票、連動位嘅，咁佢買唔到啦。 嗱，點解我知嗰場一定唔係正式咧？因為我去嗰啲電視社講到明係17號正式開幕啊，開幕戰17號。 咁咧，我嗰場咧，因為佢就做連動，咁我買唔到Love Fly， 咁買唔到嗰只特，即係佢因為嗰啲Love Fly飛咧就送一條毛尖嘅。咁我訂唔到， 你邊度買到啊？你 抽唔到啊？ 抽到啊？ 咁抽唔到，我買最平嗰啲咯，即係嗰啲龍門位後位啊，又趁熱鬧咯，去到。雖然話表演賽，但係都爆九成幾，好同埋真係氣氛好正。 嗱，有咧點解咧？有一樣嘢，因為可以咁講，好簡單。你諗下，今年日本國家隊喺世界幾全世界焦點咁滯去咯。除咗阿美斯捧杯之外，差唔多就係日本隊嘅成績係全世界焦點嚟。你所以日本自己國內幾紅啦、啊，即係個熱潮未散啊！啱啱三月嗱，如果你話六正常嘅七八月打完，但係到而家二三月就半年咯。但係啱啱11月先打完。 同埋一樣嘢仲有最妙就係咩？今次今年天王杯咧，個冠軍甲府咧係 J 二中游球隊嚟嘅，一支 J 二中球隊連續做低幾支 J 一強隊，啲人話巨人殺手見咗就咩？但係就其實哇，會唔會又爆冷做啲橫濱水手啊？嗱，重點係啦，嗱先講咗比賽先就係、是。上半場中段水手入咗一球啦，跟住補時 射咗球，格夫追咗球，跟住咧就睇 V A R 係咪越位？等佢差唔多五分鐘先至入咗入球，一比一。下半場中聯二比一嘅水手，好啦，又保時，格夫又 V A R， 我跟住我話：哇唔係嘛？如果咁追要二比二嘅話咧，底格夫贏啦。結果唔算二比一。我心諗：哇！如果你又係下半場，又係保時時間，又係因為又係越位入越位計數嘅話咧。咁格夫就傳奇啦，四十二碼，即係嗰時真係結果都係水手贏咗啦。依、這個唔係重點，重點話就係睇粒揮嘅。咁咧因為嗰日咧就大西部門同埋田中千惠美就去咗做嘉賓嘅。咁咧我就我支長鏡就審咗，因為啲個雞嘢啦 M 三雞嘢唔掂。結果咧雖然都影咗幾張唔錯嘅相，但係我下定決心。我要買 M Mark II， 買 R 5 Mark II。 有錢啦、啊，有錢啦、 啊。唔係，因為我發現到就係咩？喺嗰情況之下咧，你有支長鏡，係喂大佬，喺嗰情況之下，你嗰張相， 你坐呢啲嘢，你影一定係要用長鏡。 同埋你部機要夠對焦夠快。 嗱，其實啦，咁講翻我呢邊啦，我跟住就因為我結果就冇啦，即係冇地方落腳嘅話咧，我第二日我早咗一日過。名古屋嘅，我本身，但係嗰晚咧，我到學過到名古屋，我今次咧我就係揀間網吧瞓。嗱呢間嗱，其實唔慘咯，其實叫做試過曬啲啊。嗱，因為咁講，網吧就真係平啊。 梗啦，網吧平好多嘅，2000 yen嘅就成千就九鐘啦。 唔係話咩，而係你睇翻啲時間，你通常夜晚九點後入，夜晚八九點後，八點都問水啦。你九點後入，佢會通常會有個夜晚過夜時間，過夜時間咧就。 九小時 就會平噶啦， 我知道，最平噶啦，我都唔知住咗幾次啦。 如果你係朝早嗰啲時間嘅話咧，就即係你如果夜晚七八點開始入咧，嗰兩個鐘可能會貴嘅，相對貴嘅。但係你九點後咧，就應該都平噶啦。但係你有大部分嘅嚟，佢都有個最低收，就即係你就算點咧，都係收你。 我都唔知，我都唔知。 兩千 yen 都係兩千 yen 嘅啫，都係。 我都瞓我 喺 之前北海道中環遊嘅時候啊，因為過咗宿舍門限啦，我都瞓網吧啦。不過就啲古老事嘅，以後有機會再講啦。咁啊，十二號咧嗰日咧，我就去咗橫濱嘅麒麟啤酒廠。 唔係講翻啦，其實你話嗱，有一間都係講，其實大家網一 check 網都知啦。你如果你驚乜鬼咧，你揾嗰間熱帶啦，你網吧你揾嗰間熱帶啦。嗱，熱帶其實而家地殼差唔多係你連過室，你即係住過室啦。 而家都落啊， 有鎖噶。 唔 係而家個過室入邊有鎖啊。 而家幾個日本而家即係佢幾間連鎖嘅就係快活級嗰啲幾間都有鎖嘅，而家基本上主賣點嚟㗎佢哋嘅。 係啊，而家就係嗰啲連過室有鎖，你真係掉啲嘢喺度可以出都仲得啊。 唔 係 我而家夜晚就係咩啊？咁我不過依個就我唔講啦，依個太扯啦。講翻先，講埋我咁咧，我測，因為我其實咧就係阿色魔介紹嘅，咁佢話橫濱其中啤酒廠幾好玩，參觀，咁我又去咗啦。咁我去到咁我因為其中佢好方便啫，因為京北東北線啊，係啦，咁咧就係佢就喺佢就係落車就行十分鐘嘅道嘅，好近嘅啫，其實車站，因為一條線道啊嘛。去到見到寫住山脈事件碑，跟住。三木事件係咪即係維新事木木維新嗰時候斬鬼佬嗰條村啊？跟住原來真係哇！喺三木村三木事件嘅地方起咗啤酒廠，哇！都相當應景喎、啊，都啲嚟他都玩得好盡喎、啊，啲嚟他都因為跟住又睇翻原來嗰個啤酒廠係1920幾年關東大地震之後搬過去嘅，因為東京地震咧麒麟啤酒廠冧咗啊，咁佢就成座搬咗過去橫濱，咁就喺三木村嗰度開咗一間啤酒廠。咁咧，差唔多啤酒桶500 yen就送一杯啤酒，一杯加三杯三分一嘅，即係加埋兩杯啊，落去。咁參觀咧就唔俾，就可影相唔俾拍片。咁就佢就會逐佢介紹點樣佢嘅其中一番炸嘅過程嘅。講完之後，佢係俾杯啤酒你飲，然後咧就俾三杯一番炸嘅唔同嘅即係牌子俾試嘅。 或者應該話啦，唔係唔同市或者係嘅， 唔同種類嘅，佢依品牌係唔同，依個 title 下唔同嘅嗱黑啤啊、生啤 啊，係啊，生啤啊，即係總之佢嘅配方唔同嘅酒。 佢重點就係、是、依杯啤就係即做當日即刻出即刻俾你飲嘅，最新鮮嘅，佢話明係最新鮮嘅 啤酒要新鮮嘅。 係啦，咁你飲完之後咧，佢有個有小賣部賣緊啲精品，我哋買啲嘢食啊，買啲毛巾咁樣買咗，大咗啦，結果使最多錢。跟住嗰日晏晝就純粹行街啦，因為上次我日本咧根本冇機會行街， 一夜晚到夜晚七八點，我就講翻走完睇世界盃。今次純粹行街，周圍行嘅。 咪係咯，其實都係周圍行啦，不過都係啦，都係嗰句啦，你唔好即係你肯又肯搭車咯。不過同埋都係一句，如果你係行周，到時你行要行古蹟嘅話咧，古蹟真係通常啲。哇！你啲站好鬼遠，你至少嗱，你至少十分鐘以上，至少同每個站都要行十分鐘以上，最近嗰啲站都要行十分鐘。 即係最有時，如果你將嗱嗰陣，我頭先講啦，去安土城咁，由安土站行十分鐘啊，睇地圖行廿分鐘啊。 唔係啊，其實有啲好似咁講，好似例如我去嗱，我係由江其城個孔甲間。再過城跡，即係嗰度連續行啦，因為附近啊嘛。其實前後佢你睇咯十幾分鐘，但係即係嗰啲每個站中間爭十幾廿分鐘，咁你但係中間冇車站，你就算如果你真要去成車站，最近個私鐵都行十分鐘，跟住又再搭車再行五分鐘，就同個站行過差唔多。即係嗰種問題，即係如果你好似我哋咁會行多嘅呢啲歷史嚟啫嘛，真係要行。係啦，真係咁啊！如果你有得自駕遊最好。我不過有一個發覺啦，我有一個發覺喺嗰邊嗰邊咧好多 Eon Mall， 差唔多兩個站就一個大個 Eon Mall 喺度，同埋嗱名古屋唔知乜鬼啊！名古屋市好恐怖啊，好多 Donkey 啊，好鬼多 Donkey 啊！我就咁名古屋市啊，喺榮丁錦的榮丁嗰邊咧，榮嗰邊四間定五間啊，搞到我嚇又嚟。 有幾期 啫？大理，你東京邊？東京都冇咁多啊！ 東京都係 兩條街一間啊！我就咁行。榮谷真係癲嗱，榮谷應該真係最癲我諗喎。我淨你淨係由榮谷行過大衰啊！嗰三間 Donkey 啊，仆街！仲要我再行上上邊嗰邊，再到電波塔嗰邊，又多一間啊！ 嗱，講起 四間啊，嗰度黐線啊，成條街啊！唔係，係四間 Donkey 仆街。我大商場冇問題，係四間 Donkey。 黐線！頭先我唔記得講嘅，今次我住酒店，因為我東京啲平酒店，我今次去好趕啦。咁咧啲以前我住開平酒店，全部我住貴嘅。咁咧住咧就 super 温泉，因為 super hotel 啊，佢就用賣點就係温泉水大浴場。咁咧就算連都係連咗集團嚟嘅。咁跟住我住咗一日秋園，我初初以為一睇地圖，我以為會幾遠，原來做咩？你抽完抽完站，又多巴士出口行去转个弯就系啦，三分钟就到啊，近到我知，哇，唔系咁近啊嘛，好贵，因为我住，因为嗰时系抢晒租啊，成万一万，但系咧佢近嘅程度近到就得啦，但系贵都算啦，贵都忍你，真系好乸近，好方即回票啊，因为近到就咩，我行出酒店度三分钟就系啊，转个弯吓就车站噶啦。 唔係車站，近車站一定平，尤其是你 JR 喎你。 仲即抽完喎，最撚貴抽完喎。 因為我試過去做，唔係因為如果你就算你近私鐵嗰啲咧，你都四五百英一晚嘅，都要四五百英一晚。私鐵站啫，我覺得唔係。 因為之前我住大重嘅東環，因為東環爆曬㗎啦，東環你 東環爆啦。 咁東環大重咧就好近嘅，都行五分鐘都要，仲遠啲添啊。 都講啦，其實呢半年。你要一萬英以下嗰啲，即係一萬嗰啲咧， 搶曬。 都 除非你住到藍天住嗰啲啊嘛，設計旅館啦， 嗰 啲 都隨時搶。 唔係嗰啲就好啲，因為嗰啲咧，基本上咧就唔識日文同埋唔識日本訂房嘅，基本上佢唔會收你。 唔係啊，而家有 Airbnb。 唔係啊， 好易 嘅。我唔係住嗰啲啊，嗰啲我住喺 Hikari 啊嗰類，因為藍天住好乸多，佢細到咧咩？佢叫只不過叫做咩啊？一張棺材仔放高兩層嘅咋。嗰啲咪平咯，三四千一晚咯。但係問題係嗰啲又咩？落個車站行十幾分鐘先到啊，遠啊嘛。嗰啲問題就 我嗰度咧， 嗰啲你 去榮丁都去榮丁站咧，我喺讀嗰個榮丁站咧，五分鐘五至十分鐘。 嗰啲係識途路馬先揾到你揾到嘅咋，即係你唔係去 兩百蚊港幣一晚啫嘛。嗰啲都 嗱嗰啲就咩？佢係就總之係有地方俾你瞓，夠乾淨算㗎啦，冇浴室冇廁所嘅，即係你全部要公家嘅。但係叫咩？你要識日文，識揾。同埋夠遠，揾到咧。 如果你肯行嘅話咧，比較遠，就算比較同車站比較遠咧，你肯行嘅嗰啲都會有啲其實幾平嘅，好似咁講，榮丁呢間入我係有獨立廁所啊，獨立廁所有獨立浴室啦，都係兩計翻都係兩百蚊。當然啦，呢個係你要一早訂啊，如果你唔係一早訂，你要即係短期內跟咧，都貴嘅都。 即係 我本來諗住可唔可以睇下再訂多早一日啦。嗰、那個要早一日咧，要1000，嗰一晚要1000蚊港幣，所以我冇加過人。你要早一早去做咯。如果你做咗咧，一早訂咗嘅話咧，其實呢啲咁嘅酒店好平。 3個月前啦， 咁唔使個零月啦，一個月夠嗱。總之同都係日本酒店啦，好難獲。日本所有酒店好難獲煙嘅，唔係 貴，喂，係俾錢算好啊，咪就係咯。 唔俾你係有位都唔俾，我就係試過我揾酒店，我求其揾一間入，唔係啊，佢有個問題就係日本就算唔係，即係佢全部你有人退房都要清潔㗎啦，都已經嘅，唔係啊，佢清曬㗎啦，就算即係我夜晚8、9點一定清曬喺度買啦，但係有一個人話一直以嚟都有嘅，所有人都講過，你 walk in 嘅話咧。我都真係試過，我去到有一個人，佢喺度，佢話我同你睇睇啦。跟住有個應該高佢少少嘅走過嚟，好似講兩句，跟住就話俾我聽冇位啦。你諗下啦，你諗下其實咩事啊？係有位唔接受。有人試過嗱，有人教我一個秘訣，你喺嗰間酒店前面撳訂位、訂飛、訂嗰間酒店，跟住你話有訂你就得㗎啦，就已經可以訂㗎。嗱，當然價錢咧。啊！價錢會比你就算接受你都便宜一點，仲可以俾你扭博到，應該唔難。哇！我嗰間成15000一晚嘅，睇到好似我叫博啦咁樣。係啊，唔係佢肯貴唔係問題啊，係佢你貴都唔俾你住，你肯俾錢都唔俾住啊。日本好多噶酒店嗱，當然如果去到4、5星級嗰啲就唔係4、5星級嗰啲，即係你一晚咧兩三千兩成兩萬幾，即係成千蚊港幣咧20000嗰啲咧。4星級以上，你嗰啲就唔同，嗰啲就相對會，嗰啲就容易，嗰啲反而容易 walk in 喎。但係你要 walk in 嘅就唔會揾嗰啲㗎啦，通常都哇咁啊。略咁講，我其實冇乜嘢啫喎。 因為其實主要就係、是、今次去咧，嗱、啊、就係、是、最後一日啦。我就嗱頭先我講就最後一日咧，因為落大雨，東京即係我諗住嗰朝早去皇宮跑步嘅，但係落大雨，唉算啦，跟住就我冇地方去喎。我擺呢個機喺上野，即係我搭上斯拉拿去機場啦。咁我就擺呢個機，咁要一行過上野先見到有一個毒中毒嘅毒啊，毒特別展東方館幾過癮喎。跟住就再睇呢個展覽咧，就開2月16號嘅。咁應該就即係咁咧咁啊，紫條幾過癮喎。咁諗啊，去到哇乜咁多人嘅？有人山人海，因為個展覽其實幾好睇嘅，係真係幾好睇嘅。我依、這個咧，遲啲我 YouTube 咧拍掟啲片上去嘅，又係偷拍片嘅啦。我啲香港人啲嚴格香港人要做偷拍片啦。咁咧個展覽咧好睇，因為睇完之後咧，我就睇埋佢個常設展，亦都應該香入嘅本國嘅科學館咧，好香港科學館9000倍，係你即係又係嗰句。入到去咧，行一日，行起碼行一日就可以。 咩啊？日本啲大嗰啲展館咧，即係你一日行，有排你行。 嗰、那個科館係好睇，佢咧好多嘢睇，真係好多嘢睇。就科館喎，唔係國博物館喎。佢由佢由啲科技啊、機械嘢乜嘢都有啲嘅。 不過名古屋科學館，我結果冇去到。 呢、這個又當然唔係學阿蔡仁話齋，喺地圖上咁多點啊，去三日去唔曬啊，淨係一個篤日本。日本淨冇得用，唔使講咁遠啦，淨係一個上野公園啊，行嗰三博物館都行3日啊，淨係上野公園咋？ 嗱，上野嗰個問題咧，上野美術館咧，你冇啱展品咧，你就睇冇嘢睇嘅。夾啱嘅咧，夾啱你想睇咧，你有我都有帶大學園咯。 係啊，我係啊。 大學園嗰，因為結果嗰陣時，如果半年後咪好似係麥基原神展咯。不是那個原神小圓啊，其實是倉樹烏咩展，都冇去到倉樹烏。 所以其實係睇日本睇展後係睇展後啫，哦，倉樹烏。 倉樹烏嗱，不過真係嗱，不過我可以咁講，你如果而家去日本咧，有好多嘢商店咧，其實改咗好多，好多執。 好多執嗱，依樣嘢真嘅嗱，依樣嗱喺我咁之前。 貴就我就 唔 覺得貴嘅， 貴唔係問題啊。 我就唔覺得真係貴好多，嗰啲位咧，因為真係因為可以咁講。呢幾年咁樣食谷種食咗幾年，食咗兩年咧，真係唔得，真係唔得。你好似 嗱，今次頭今日咧，依、這個我深刻體會就係、是、我今日因為我係喺冇嘢做啦，咁就喺網上揾緊啲青春十八嘅挑戰。咁青春十八其中一個重點就係、是、我去到港島嗰程嘅，因為我揾到新嘅行程。咁我喺網上揾到行程，我第一件事就係用廿殼個時間嗰、那個火車時間表 check 下個行程得唔得先。 咁我 check 嗰時去到港島凌晨一點鐘定十二點鐘，咁我揾網吧啦，頂佢個肺喺車入份所有網吧全滅執曬粒，最近網吧去到玉丁嘅，行廿分鐘嘅，我心諗唔係啊，馬大文嚟嘅，五點鐘起身搭車，十二點鐘去到，咁我住房，我住酒店噶嘛，咁附近就冇地方住咯，即係港島車港島站。即係我要行廿分鐘去到先揾呢個網吧，頂佢個肺，唉， 冇計啊呢啲嘢， 冇計啦。即係我其實今次同埋咧誒個車程咧， 仲揾俾你廿分鐘以內仲揾到間網吧，你算執到啦其實。 同埋我清楚18咧，我東京咧我瞓上嘢都係瞓網吧嘅，因為去到誒、因為由凌晨5點鐘就上車啦，咁我10點11點鐘去到上嘢，咁我冇嚟住酒店噶嘛，慳翻嘅慳得就慳噶啦。我最需要咩就係、是、俾我部 cam 插翻支電。我部手機插翻啲電，俾我換個件衫挨下咁嘅啫嘛。有間麥當勞有啦，四次俾我充電，我去做麥當勞挨都得啊。不過麥當勞 玩青春十八係玩呢啲㗎啦。 不過咁呢個就青春十八就依、這個都唔得，依、這個就七月挑戰㗎。我應該八月頭啦，因為我校準就係八月頭咧，札幌會有夏季嘅札幌夏季，咁又有啤酒花園嘅。當年我就係試過就飲啤酒咁醉醺醺，然後瞓咗個草島，瞓咗成個晏晝。係啊，因為札幌夏季咧，佢最入賣賣點就係喺大通公園，周圍都係飲，周圍都係有嘢食。然後咧，即係好多人就咩買飲完啤酒之後就喺草地度挨下挨到草地度，係街道咯。成個成個七月中到八月七月尾到八月頭係有噶。嗰時我就係咁樣咯。哇！成日飲又係飲啤酒飲，我飲到因為我飲到成飲到成暈暈頓頓咁啊！挨瞓咗草地度挨咗成晏晝咯，係啊，好正噶，又有多表演咁樣， 廟會咯， 廟會咯，所以嗰依個就一定，所以我特登教八月頭去就咁樣啦。好啦，咁今次我結果本來諗住掛超級無王之類，結果變咗咗咩 ？JR Pass 嘅分析之旅，分析大會，咁就依個我而家我有機。黐線啦，梗係自由席啦，訂 唔係你訂平嗰只咪自由席咯。 唔係，但係問題就係我喺我哋依種咁嘅叫做咩？隨機應好聽啲隨機應變，唔好聽啲就叫做咩？趕火即唔係你實唔實乜邊度訂到機？邊度訂一次啫？我都唔知道我就仲有我如果訂咗自由訂咗指定席嘅話，我要趕時候，我有時我想坐外，我想我外啲。 嗱，如果係咁咧，你網上嗰個咧就好啦。而家喺度八十點。而家十點咯，十點半嗰陣撳，然之後即刻去嘟攞就上車，咁咪得咯。 冇我 有隔離個站咯。 我嫌麻煩嘅，我去到就咩啊？攞張 pass 入去直接行一二三號卡，跟住又可以坐。不過飛好容易唔見啊，成日唔見嗰張飛嘅。點解要去？我今次又好在我今日搭一日啫，我第二日就見咗啦。好在我一日嗰張萬一我用曬用再。 唔係嗰張飛出翻嚟，你擺翻落你銀包啊嘛。 係啦，我都我。 唔係，我就咁攝翻啲人包。 唔得，我就試一次跌咗啊！ 因為你要攝落去啊，可睇你攝邊個位 置。我得去亞馬遜訂，亞馬遜應該一定有嘅，因為 pass 卡套連住頸帶嘅，都訂翻嗰啲。 唔 係啊，我掛住頸帶。 唔係因為唔係嘟要攝入飛喎。入飛你要攞翻出嚟。 問題就係你有個 pass， 起碼有一樣嘢夠大，你 安。唔係啊，但係我有一樣嘢，如果你因為新幹線嗰啲咧，你要兩張飛搭住。 係啊，照直嘅我照。 即係其實都係機，唔係即係都係 入場仔嘅。 佢查飛嗰陣入場仔查飛嘅，你冇嗰張你嘅入場 錢 包啦。 今日我講埋，最後我講一件笑話，一個其實都笑笑話啦。咁我坐新巴士出雲，咁我由出雲市坐到去東京啦。咁我冇嘢做，咁我喺嗰個 lounge 三號卡個 lounge 嗰度坐啦。見到個阿叔就喺度閃閃縮縮咁就行嚟行去，行咗去嗰個賣沖涼機嗰度買幾張，跟住走咗去，跟住又買幾張又買去。我諗，條契就梗係買嚟炒啦，係啦。但係咧，佢又唔敢一次買曬喎，佢行嚟買三四張，因為聽到入錢聲喎，嘟嘟嘟，跟住嗱，跟住飛一嚟走咗去，跟住過幾分鐘翻又買幾張，我心諗你條撲街，係啊，所以係啊嗱，所以如果你買沖涼券嘅話咧，都中嘅一定要先排隊，係啊，一定先買噶啦。我就買咗我今次我自己今次咧就一買充完，佢要等先入咩入去六分鐘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唔開水咧，就唔開水咧，個鐘會停咗嘅，會停嘅。咁所以咧，實超過六分鐘嘅，可以超過六分鐘嘅。但係都幾辛苦咯，因為車喐嚟喐去沖涼嘅話咧，你隨時揦住支隨時掹住欄杆扶手咯，唔係點解？係啦，係樂趣嚟嘅嘛，樂趣嚟嘅。不過好啦，咁就咁落車依個睇片啦，等我宣傳下我自己頻道啦。好，咁今次嘅日本之旅，下次咧放心，實有下次，我成日去日本。 跟住到時有人跳過去你。好，咁下次我下次希望青十八挑戰順利啦，因為我其實都幾驚，因為一分鐘轉車嗰啲仆街站台。好，咁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